12月12号星期二收动音乐。 Hello， 今日啦，我哋非常之紧张啦，又非常之开心啦，因为咧，我哋今日六点半将会有呢一个嘅奔波 back to back 同大家见面嘅，又系我同波成一人轮流吓，拣只歌去延续关于一个同小明有关嘅故事啦。 系啊，咁究竟会有咩歌出现呢？发生咩事呢？ 系非常之 random 嘅，呢一刻都系大家都未知噶， 所以到时就非常之紧张啦。 吓、啊，听得好好啊！ 阿 Sango 咧，寻晚好得意咁啊，同阿小兵去咗个 friend 嘅 studio 嗰度啦。咁跟住，总之到夜晚有一个位咧，大家喺度讲紧啲80年代开始一啲英文歌 系 即系讲紧有啲咩 hit song 咧，80年代、90年代、千禧年代咁大家就即系逐只咁攞出嚟播啦。跟住出现一个有趣嘅情况就系咧，佢哋讲话呢啲歌，哇，嗰时好 hit 嘅呢只，跟住播啦。跟住我未听过，即系现场系我一个人未听过， 得你一个冇 系啦。咁啊，好惊讶嘅。 但系嗰只应该 suppose 系一只 hit 歌嚟， 大家都识嘅。 哦、OK， 系啦，即系例如Backstreet Boys 嘅歌咁样、哦，或者嗰阵时Christina Aguilera 啊 ，OK， 都有啲会识嘅，但可能 即系你听个名，起码都知道先啦。 其实呢啲嘅单位咧，全部都听过，但系佢有边啲歌系真系属于 hit 啦，或者个歌名啊各样咧，我真系极度之认知系好低嘅，系啊，咁好惊讶啦，跟住就喺度，即系所以佢哋就好好奇话吓、啊，你以前读书嘅时候即系冇听英文歌咩？即系唔识咁样，我真系冇啊！嗱，小学嘅阶段咧，啲同学可能都系听广东歌为主嘅， 嗯， 嗰阵时会听啊谢霆锋啊，或者听儿歌啦，嗰阵时 hit 嗰啲即系数码暴龙啊，咁啊小精灵嗰啲一谂啦。跟住嗰時最 hit 啲女同學就中意聽鄭鋒嗰啲愛後餘生啊！ 係啊，我哋都有啲同事好中意聽鄭鋒噶。 係 啊，係啊， 係 佢大我一年添嘅啫。 係咩？ 係、啊哦、年紀好相近。 哦，係啊， 係啊。 有冇成日唱住佢？ 咁又冇， 實在好中意啫。 佢成日都話：，我每次咧，我啊就係奔波 back to back， 係 一播謝霆鋒，佢就哇你播謝霆鋒啊， 咁、啊、 就係會咁咯。係啊， 所以小學階段冇接觸英文歌啦，冇特別揾嚟聽啦。跟住去到中学呢，初中我基本上同音乐系即系零沟通咁滞嘅， 哇， 系啊， 竟冇话题噶咯， 唔系啊，因为我即系男校啊， 哦， 所以 我明啦， 你明啊，因为依个系我哋嘅结论嚟嘅， 我明啦， 我系男校咧，大家个话题系咩咧？运动 系 打机， 仲有咧， card game 吓，动画漫画 系啦，系呢啲已经够啦，根本我哋冇嗰个。冇呢、這个系啊，即系中意啲咩女明星啊嗰啲啦，系冇音乐上面嘅交流，大家亦都冇嗰啲话哦，近排听嗰只好正嘅歌，跟住攞翻嚟瞓，系冇呢啲噶。 因为咧，我话俾你听，呢个会产生一个好大嘅空隙嘅。我就系讲下我嘅中学生涯点样过啦。其实我都比同龄嘅朋友，我系迟听歌嘅人嚟嘅，即系我都大概去到中三四啦，打后先开始听歌啦。咁啊，都系有啲同学，即系通常咧啲同学仔带我入坑啊。呢排听紧啲乜乜乜，因为嗰阵时好兴啲咩咧，几样嘢。第一就系 ICQ 啦，或者 MSN 啦。第二就係、是、Sanga 啦，定唔知以前有嗰啲 blog 咁樣噶嘛，好興。 係啊係啊。 咁咧，佢哋最大嘅一個共通點係乜嘢呢？就係、是、例如 MSN 有一個功能嘅，年紀輕啲嘅聽眾應該唔會知道係咩嚟噶啦嚇。咁就係咧喺你嗰個人名下面會有 status 噶嘛，即係在線中定係乜嘢咁嗰啲噶嘛。 那個狀態位。 狀態位咧，如果你嗰陣時係開住唔知。media player 播歌定系边一个 software 播歌咧？佢系会自动 link 咗落去，话俾人哋听。 你听紧啲乜嘢？ 听紧啲咩歌？ 系 咁跟住，然后另外一样嘢就系嗰啲网上嗰啲 blog 咧，就Sanga 啊，好乜都好咧，佢系有 冚啲音乐， 系啦，可以冚啲歌落去嘅。咁嗰阵时咧，呢、這个就其中成为一个咧，啲男仔啊去留意一下啲女同学。中意听咩歌，然后勾话题嘅一个最大嘅方法啦， 所以就会嗰段时间就会听 啦。系啦，而嗰阵时咧，曾经咧，好尴尬，要讲翻呢啲嘢出 嚟。点解？ 曾经啊，有一段时间，我点解好中意听日文歌呢？因为嗰阵时同校有一个嘅女同学。 好喜欢听日文歌的，那些中岛美嘉、啊、大宠爱啊， 我就投其所好 了。是啦，咁啊，所以啊，为了跟得上个话题呢，即是仲要不是面对面兜口兜面问他啊，你喜欢听什么那一种，大佬哪有那么大的勇气啊，拎住都一起吃啦，是不是、啊、是啦，而是啊，即及到佢啊，佢 MSN 今日听呢只歌、哦，睇下只歌嘅歌词讲乜嘢嘅先， 估下佢嘅心情系点， 估下佢心情系点先，睇下有冇共通话题先，佢系咪失恋先，咁样系啦，咁啊就有好多呢啲状况啦，咁又所以会嗰阵时就听日文歌啦，咁英文歌都有嘅、哦，听日文哇。哦呢、这个又可以分享，就系你讲起你抽起呢个话题啊，真系 就谂翻起个童年啦。 话说咧，小弟我咧，其实都几中意听小野丽莎，你都知道啦， 一啲都唔少嘢嘅小野丽莎。 你连嗰晚做呢个 轻 谈嘅时候，我都话俾你听，可唔可以播呢个一啲都唔少嘢嘅小野丽莎？ 建议你听我哋嘅全部 Ever Out， 佢间唔中都会播小野丽莎， 冇 好啱你啊。 而点解我会认识小野丽莎呢？我系喺中学嘅时候认识小野丽莎嘅，因为老实讲啊，我深信同我同龄嘅朋友仔喺中学嘅阶段咧，会听小野丽莎嘅机会实在系唔大嘅，即系应该都系听紧一啲 pop 啲嘅嘢啦。但系嗰阵时咧，就又系同校有一个好特别嘅女同学。 特别嚟， 系啦，佢个特别 系， 即系佢系一啲好早期，我系仲未有文青呢个 terms 出嚟嘅时候，我已经好感受到佢系一个好文青嘅人嚟噶啦，因为佢听嘅就系小野丽莎啊，听啲 jazz 啊嗰啲啦，咁所以咧，于是乎咧，有一次啦，我进入佢个 blog 度，跟住我听到一首歌好好听，我真系觉得嗰刻系觉得好好听，咁啊喺度。謝佳依仲要嗰陣時都冇 show 係咩人唱添啊，淨係即係入到佢個 blog 佢就喺度播喺個背景度播嘅啫嘛， 係佢唔會顯示，係 啦，佢唔會顯示噶嘛，唔一定顯示嘅。咁跟住我就乘機鼓起勇氣，我就問：哇， 只歌咁好聽嘅， 係啦， 邊個？ 你揀呢只歌好好聽喎、啊，個歌手叫咩名啊？我都想揾嚟聽啊，咁樣。咁於是乎咧，就同佢開啟咗人生當中最長嘅一次對話啦。 就講小野麗莎， 就係講呢個小野麗莎啦。咁啊，證明啊，小野麗莎真係 一啲 都 唔 少嘢 啊。所以係尋晚喺度討論呢樣嘢啦，即係其實好驚訝嘅、 嗯， 因為對於佢哋嚟講就係嚇呢啲係對於佢哋嚟講，哇！即係童年回憶經典嘅歌喺我嘅世界原來從來都唔存在嘅。 係， 即係佢播出嚟話哇呢一隻咧去到 Chorus 你實識啦，跟住之後望住我。我听咗，我零头真系冇听过。跟住嗰个你就会知道系你嗰、那个你个成长会影响，即系你个根啊，影响咗你嗰个唔同各样嘢品味啊，或者嗰、那个嗰个资料库啦， 真系 音乐都系其中一种啦。因为嗰个嘅 turning point 咧，有时都真系关你系读即系识好似你咁讲啊，识女仔， 女校 系、 啊、 啦，我男校嘅话，我哋同埋我哋嗰班听嘅就系听陈奕迅咯，周杰伦咯，张敬轩咯，即系主要系真系广东歌比较多嘅。咁去到几时我真系开始会揾外国歌手听咧？我系去到真系中六啦，因为中六开始要 join school， 你个世界出现咗除咗阿妈同阿妹之外，同埋啲阿婆啊，同埋你阿姨以外嘅女人啦。 系， 咁嗰阵时就。因为我第一个自己喜欢的外国歌手是 Mika 的。 哦。 那时07啊。 哇。 即是我真的中六左右啦。 好有。 因为觉得他把声很有趣，你觉得。 童年回忆。 好有童年回忆的 Live in Cartoon Emotion 啊，我仲记得第一只碟。因为你他唱歌的方法和你以往听流行曲过这么多年听完全不同啊。成、首歌是假音来的，即是唱什么 Grace Kelly 啊那些啊。你觉得很特别，然后就看他唱 Live in， 就觉得哇好劲啊这个人。那就开始会听他的歌。嗯系啦，跟住呢个就自发地，即系你开始会揾嚟听啦，咁啱地，我都唔记得点解会识佢啦，即系唔知点解会识啦 Mika， 但系总之咁样听到啦。如果因为女仔而去听，好似你头先个状况咧，嗰人叫 Shane Ward 啊，你有冇印象有个咁嘅男歌手啊 ？Shane Ward 佢有几只歌嘅，有一只好出名叫 Breathless 啦，一只叫咩 No Promises 啦。 哦，呢、這个我有，呢、這个有。 系啦，系啊， No Promises 嗰时 我 get 噶嘛，咩边个病房系最出名啊嘛，就系、是、Shane Ward 啊嘛，你冇听过呢个 get？ 好、 啊，即系啲人唔记得网上面啲人讲。 渣添我自己吓。 系啦，嗱，但系呢个就系得意啊，即系呢个歌手我嘅世界，你会知道佢曾经最 hit 嘅歌系啲乜嘢，或者可能你会数得出佢嗰啲碟几时出啦，边段时期啲咩？ 系 因为你喺佢出嗰啲歌嘅嗰个阶段，你系喺实时， 跟隨住，所以嗰樣嘢已經入咗血，你會講得出。 係， 即係例如而家啲人聽，譬如聽 MC 咁樣，你又會出到開始跟，你會知道佢唔同時期有啲咩歌咁樣，嗰啲嘢你唔使特登背，你已經會知噶啦嘛。 因為好熟噶嘛，係圍繞住自己噶嘛。 係啦，咁但係就因為每一個人嗰、那個 有個落差喺度， 嗰、那個過唔同啊。即係譬如你嗰個階段，你無聽到 Shame， 你就唔會知佢嗰個階段或者佢唱啲乜嘢咁樣啊。 證明嗰陣時我可能冇乜女同學，唔係應該話我會留意嘅女同學冇乜聽。Jane Watt 啊， 吓 系啦，所以我就唔知啦。 系啊，系啊，呢、這个系好得意嘅。而家啲好 hit 嗰啲话，哇呢一只 R&B 当年好劲啊！咁我对唔住，我真系冇听过。 所以证明其实我哋都系俾女同学牵住个鼻子走嘅人。不过你冇女同学， 冇女同学，冇女同学牵住啦。一系咧再听咧就听啲最即系旧啲嘅，嗰啲可能喺电台有机会听。即系你总有一啲会听嘅，譬如你 Michael Jackson 走唔甩啦。 系啊，呢啲一定會。 跟住嗰啲咩I Believe I Can Fly 嗰啲 啦，啦 跟住或者嗰啲、I've Been Waiting for a Girl Like You 嗰啲嘅广告听过啦。 系啊， 跟住仲有嗰啲 BG 咋， 呢啲一定会啦。电台嗰阵时候會、啊， 电台会播嗰啲就有机会。咁、但系有一譬如Barbie Girl 啊嗰啲就跳舞机啦、 啊，跳舞机啦、啊、 ，Butterfly 啦、啊，系啦、啊啊啊啊，即系你系揾得到点解你会识嗰一啲嘢。咁、但系而呢一啲就会影响咗你对嗰个类型嘅音乐嘅嗰个认知咯， 系同埋兴趣 系啊，即系譬如有一啲真系听开 R&B 黑人音乐嘅歌手，由细听到大，你咪唱到嗰阵除咁嗰啲咯。 你今日讲完呢个话题，我都终于明白，原来有啲女同学系就系、是、影响咗个人生一大部分啦。 好紧要啊，女同学， 即系直头系我做紧而家呢份工，原来深刻都关佢事啊。而家直头觉得 边个啊？ 唔系即唔系啊？即系我个意思就系话，即系如果唔系嗰阵时个女同学听小野丽莎， 系 唔系中意听啲 jazz 嘢、R&B 嘢， 你就唔会 今时今日我就唔会听咁多呢啲嘢，而家节目同大家分享啦。 所以关事嘅，所以我一跳咧，其实唔系好听外国歌啦，而我真系好最心去听，即系一跳就跳咗去即 EDM 嗰阵时开始，所以嗰啲就熟啦，但以前嗰啲九十千禧比较 hit 嘅歌，我真係未必噏得出或者未必识囉。呢个係嗰个落差，而嗰个係得意，你每个人都唔同啊。 係啊，真係唔同啊，发现。 因为太多人嗰陣时候识啲 friend 都係因为要识女仔、或者要与别不同啊，青春期。 Okay， 所以就唔听本地歌，我要听外国歌咁。 係啊，嗰陣时好多同学都係咁。 係啊，每个人都唔同啊，所以。嗱，譬如好似佢咁啦，佢以前因为要学乐器，所以佢听好多呢都有啲 classical 嘅嘢开始。而呢首歌亦都讲翻一位对佢嚟好重要嘅钢琴老师，佢系阿左。 键琴在寻觅，曾令琴键移动那人。键琴在怀念，谁用旋律描画重生？于彼方好吗？我又练钢琴，烦你。上神覆狂乱，如是我闻。键琴在泉下，如弄残梦，还望他想。于此方牵挂，他各样化身，如导师，如父亲。 天本新聞之前聽過有左嘅呢首派台作品，歌名叫做《鋼琴後的塵》，先聽一節新聞報導。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尖沙咀嘉年威老道镖行名镖世家下午三点几被四个蒙面男子持刀和取行劫，掠去约值1000万的手镖。现场所见镖行玻璃门破碎，探员是在店里面调查。现场消息指四个怀疑涉案人士中有人以锤敲打色柜，掠去一批啲财物，四个人之后坐接应的私家车逃去。政府公布179个区议会委任议员名单，包括多个前区议员，任期四年，由明年1月1日开始。当局说新一届委任议员多数是中青年，所代表的社会阶层、界别、专业的分布均衡，形容可以充分显示第来一届区议会五光十色。今次委任议员年龄中位数是47岁，年纪最小的23岁。政府说少数族裔居民较多的地区委任了少数族裔人士代表，协助政府联系少数族裔和推展少数族裔服务的工作。政府又宣布27位现任乡市委员会主席已经根据区议会条例确认有效登记为区议会当然议员。政府公布香港主要运输基建发展蓝图，提出三铁三路优化方案，在连接洪水桥至前海的港深西部铁路，政府初步建议由屯马线洪水桥站附近出发，在下村和流浮山增设车站，并且将港深西部铁路接驳交椅洲人工岛项目以已的港岛西至洪水桥，加强人工岛和北部都会区和前海的联系。至於中鐵線將會連接九龍塘至錦田，中途設有東北荃灣、東北葵涌和荃景圍三個車站。當局建議在梨木樹村、石蔭或者石梨一帶的屋村附近各設一個車站。政府又預計中鐵線乘客可以大減出行時間，例如往返錦上路和九龍灣的車程將會由現在大約43分鐘減到大約32分鐘。蓝图又提及港岛西至大屿山东北连接路将会成为第四条连接港岛的海底隧道。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提问的时候说，一些国家以安全为借口搞脱欧断链，打住去风险的旗号搞贸易限制，只会令世界更加不安全，带来更多风险。毛宁引述国家主席习近平说，当今时代各国是相互依存、彼此融合的利益共同体，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中国始终致力于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方始终认为不合作是最大的风险，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中方愿意同各方一起坚持平等协商、互利合作，实现各国的共同发展和繁荣。在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今晚同听日初时有几阵微雨，听日天气较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听日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星期六北风增强，日间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朝早市区气温在12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海滨道公园慢线嘅坏车啦，离场一阵噶啦，咁车龙就消散紧啦，龙尾就排到去丽港城。而沿住伟业街上去观塘绕道嘅车龙啦，排到去茶果岭道近天后庙。另外，大埔道去九龙方向近尔登华庭有道路事故，而家全线封闭咗噶。 重複一次，就是大埔道出九龍方向跟住爾登華庭有道路事故，所以全線封閉了，暫時就不是很擠塞，不過駕車朋友或者都需要考慮改道行駛了。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排到去油站。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繁忙，车龙排到去税务大楼对开。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那段车多繁忙的，龙尾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龙尾排到去芜湖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的车龙去到美城苑。锦田公路大埔方向近住石岗菜站比较多车，龙尾去到桥头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有车龙的排到去小安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尖山隧道出口去沙田，同埋青屿干线小蚝湾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靓歌重聚，经典再现。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 Albert 欧瑞强联同麦建文、江华、力津、梁乐彤一同回顾广播史上经典靓歌。 良心早相牵，亦难迟。 共同广播九十五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视像版，12月16日星期六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国剧830公诉， 迪丽热巴在公诉里面除了演出精湛之外，她的原声演绎亦都为网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了台词清晰之外，讲解繁琐的法律条文的时候，就算不看字幕都可以听得明白，观众都大赞她一定是为演绎安妮这个角色落了很多苦功。 国剧830公诉，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系嘅，嘉燕姐，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系嘅，嘉燕姐，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欢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往荣耀，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数 多成啊！咁你以前最中意听边个本地歌手啊？ 嗰时因为同啲同学成日唱 K 咧，佢都会唱一个男歌手嘅歌，所以由认识跟住去到慢慢中意咗佢嘅歌，所以听得最多嘅都系佢嘅作品。

来爱太似潮水，若满足身体可减退是潮水，恨艺是乐趣都能走水，若火心于废墟，男共女相拥也许必先汽水，至少调情也未至于重提另一对，喝杯酒如果可以直流骨髓，别说起共那位上世前面太累，谁人在争 MC 张天赋新歌《救命稻草》他就说这首歌不会有 MV， 但将那嚿钱放在之前在海旁的一个音乐会那里回馈大家。而接下来这个系列呢 Visual 上面呢也都很有故事性，有叶巧林。 为你为我为爱记在开始，是怨是痛也好，花开有散落时，纯熟自然是何用介意，终点这段路若未够好，只因你怕他没下次，痛快里开幕，气派中闭幕，自配清一个欢宴。 Thank you.

中空缺就交给我，还由乱世去装满，为情侣那样沉闷。转到惊讶，从前地表这么美吗？游到那方随我高兴，不必你说几，自由变快乐，不怕异国赛派里，我不舍地走在晴空下，和太阳在对话，急于找个家，由宇宙到航吧，迷途被骗都是成长吧，我没有太害怕，还想夺换败瓦，有种子发芽，一路狂奔吧，细节全部记下，用别人那地图难及我去画地图吧，沿途有我收集人的话，记住了那样字，还精选一下，来年活出一种意那。 好，李嘉华用世界地图比喻今年佢出道作为乐坛新人嘅一个状态。Jeffrey 魏俊生嘅新歌《我的世界地图》。 被人逼到由善变恶，究竟又算不算是恶呢？ 其实谁喜欢当坏人，拿起刀手在阵，然而爱太深或会令人模糊情与恨，明白人应该体谅人，才越过怨恨，恨醒你 歌文的歌词，诗娃觉得自己都是歌词中所写的那类人来的。善良的心一旦被伤害之后，除了留疤，还会不自觉地被勾起恶的一面。作曲由 DJ 的 Howin， 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少明，监制 Howin 关礼心。 明白人应该体谅人，良知即使未泯。 上晚两个星期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五位 ，CY 陈宗泽《必要之恶》。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一界声音像开耳，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终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搵命，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班神，咁你又鍾意听边个本地歌手呢？ 博成，其实呢我就是一个比较睇mood嘅人嚟嘅。

为旧学提琴独奏，你与我关系就像酿制多年的酒，流传多久。 Jason 陈柏宇，怀旧是一种品味，我想这件事跟怀旧都有关系的。我想在秋冬听一些比较 soft 的作品，是很久很久以前在 MP3 年代已经养成的一个习惯。可能我本身不喜欢跟太多人去交流，成日都自己塞埋个耳仔。 文字里当生疏陪伴太少，长夜里辗转反侧太难过，可你由得我心多，疑虑太多，能说的偏很少，沉默太多，难道你分不到心太忙了，只期望多些关心，何解你竟不肯抱紧，何以炎夏积雪仍覆盖，可爱仍不爱，一个人松手放开，沿路得我 嚟有 Nancy 葵嘅 Nevermind。 咁啊，正如我头先都喺节目当中分享过啦，一个睇 mood 嘅人啊嘛，所以咧有时候听歌都唔一定会受语言嘅规限。有时候除咗广东话作品之外，我都会听下其他地方嘅作品咧。 流不出的眼泪不能晒干，说不出的伤悲无从呐喊，但伤口终将愈成疤痕，也被子与我共存。停不下的指针绕着计算，看不到的挫折变成遗憾，镜头笑的认真，这角色我还能胜任。请抱紧我，请抱紧我，一丝不挂的忧伤是不能被偷看到的。请原谅我，请原谅我，坠落的边界上，在我耳边轻声的歌唱。场合不该孤单，没带走的泪痕与伤感都留给你好好保管。请抱紧我，请抱紧我，一丝不挂的忧伤是不能被偷看到的。请原谅我，请原谅我，坠落的边界上青春的歌唱。一丝不挂的忧伤是不能被偷看到的。请原谅我，请原谅我，坠落的边界上你不能拯救每一个人的。哦，我已经不想重新穿上伪装，哦，我已经不想继续假装坚强，哦，我已经再也再也不能对自己说谎。藏不住的笑容送给谁呢？忘不掉的痛苦就都算了，我会记得每一次拥抱，这一次我值得快乐。 带嚟有吹乐团嘅一丝不挂的忧伤，唔知道系咪因为秋天就系一个属于 emo 嘅季节咧？ 离别这刻都不算错，仍为这刻感染狂赌，仍旧记得彼此最灿烂的笑就最好。临别要通宵细数，如同共你心的航道，灯火的光芒。太耀眼，如祝你安好。任作品与何必，任角色与何意，共你度经历长大，长大之后更珍惜。再见，从未隔绝努力，过往日信念。答应我吗？ Zika 再见有事。 穿梭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六点钟啦，听新闻。更正是六点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越南河内，开始对越南进行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习近平出席越共中央总书记院副总在主席府广场举行的欢迎仪式，两人在河内越共中央驻地举行会谈。习近平抵达越南之后发表书面讲话，指出越南是亚洲重要国家和东盟重要成员国，中越两国山水相连，传统友谊源远流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和培育的中越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将对越关系放在周边外交优先方向，期待以今次访问为契机，同越南领导同志就中越两党两国关系的全域性、战略性、方向性问题，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与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推动双边关系进入新阶段。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听日起举办展览，展出81套来自故宫博物院的明代人物画珍品，有14套是国家一级文物，涵盖大约60名画家作品。展览至明年11月30日结束，市民可凭标准门票和特别展览门票参观。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表示，展览可以反映明代历史文化和生活写照，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尖沙咀嘉年威路道标行名标世家下午3点左右被四名蒙面男子持刀和取行劫，劫去大约值1000万元的手表。现场所见，标行的玻璃门破碎，探员在店里面调查。现场消息指，四名怀疑涉案人士当中，有人以锤敲打饰柜，掠去一批财物，四人之后坐接应的私家车逃去。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今晚和明日初时有几阵微雨，明日天气较凉，气温介乎21至24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明日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日大致多云，星期六北风增强，日间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早上市区气温在12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翻大家啦。元朗朗天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御景园而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水边围交汇处。反方向去湿地公园方向咧，亦都车多噶，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公鞍路。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去中环广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 到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翻湾仔两边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新楼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车龙而家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排到新光中心，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而家去到丽晶花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已经推出易通行，有咗车辆贴，过隧道俾钱，唔使再停车排队，隧道费会自动喺户口扣数。大老山隧道在11月26号上午5点推出易通行了。如果收费隧道未推出易通行，就要用现在用的付款方式。上 hketoll.gov.hk 看看，缴费不停车，隧道易通行。 扫黑除恶， 星邪交亮， 港台电视31， 国剧夜场， 狂飙， 故事踏入最后阶段，就在主角刑警安欣调查228枪击案途中，黑势力头目高启强突然遭杀手袭击，令真相更加扑朔迷离。犯罪集团同背后的保护伞，最终会逍遥法外，抑或被绳之于法呢？ 国剧夜场，狂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半，港台电视31。 每个人的内心总是会在意别人眼中的自己，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大家不再停留于自己眼眶见到的景象，由执着至一无所有，都走向美好新世界，拥有未来。 爱丽丝看世界。 啱啱喺咪前咧，无啦， 我哋两个跟住 太无聊嘅关系， 因为太好听啦， 跟住识吞一齐唱 呢、這个潘志谦啊，同埋 JMI 帮我哋做嘅，多谢， 系几上头嘅，几好听嘅。 随着拍子节奏渗进我的躯壳， 其实我有时几佩服你嘅， 点解啊？ 因为你够胆喺咪前唱歌。 唔紧要啊， 我就真系自问下，冇你嘅胆量啊，犀利啦！ 嗱，咁啊，今日六点半就有呢个 Bumble Back to Back 啦，每次都有主角小明嘅出现， 系 啦，然后我同阿斌就会按住大家拣嘅歌，即系一人一只啦。 冇错， 然后发生咩事咧，我哋都唔知道，我净系知道跟住落嚟下一只歌会发生咩事。 系因为今日大挑战啊！今日 我开波先， 波城开先。 系啦，咁啊，准备好咩咧？ 准备好啦，轻松啊。 好啊，咁啊嚟我哋嘅 Bumble Back to Back。最近小明去咗睇演唱会啊，系要睇佢偶像学友嘅演唱会。睇

放一张啦，但系大多数人放飞都只会放两张。 我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一样，夜里的寂寞容易叫人悲伤。我不敢想的太多，因为我一个人。迎面而来的月光拉长身影，漫无目的地走在冷冷的街。我没有你的消息，因为我在想你。 张震岳嘅《爱我别走》，小明喺度谂，既然全世界都买两张飞啦，咁啊，索性买两张翻嚟，再请人去睇啦。其实佢心里边都有谂，系一个人想请，可惜你请人哋嚟唔嚟一件事。然后小明最后发现，最 hurt 嘅唔系一个人去睇音乐会，而你买咗两张请人去，对方拒绝你。 你的笑容是恩惠，世间难得那么美，于是追要你陪，可 习本能中会将美丽汗水化成泪水，夜夜之所以会黑，叫醒人心里的鬼，再又睡再隐晦，再听你是什么才把我摧毁，再伤痕累累，我可以无所谓，寂寞却一直掉是智慧，能够形容的魔鬼，它支配着心扉，能摆脱寂寞，我什么都肯给，就像个傀儡，我可以无。却一直掉眼泪，人类成了擅长颓废，做什么都不对。Oh, I'm not okay, 我假装无所谓，看不到谁被 戴利欧·曹格的《寂寞先生》，小明觉得自己好像一个小丑咁样，因为他发现除了演唱会之外，有很多事他都是自己一个人做，没什么人明白他内心那种孤独，看戏是自己一个人，打边炉是自己一个人。 眼泪突然被引爆，我可不是可不是特别 I know， 这叫做这叫做心灵感召，不信你问你寻找， 上不爱炫耀，却太多艺术细胞。我弹得轻快的拖也许很少，冲得强爱得到受的煎熬，华丽的无法低调。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遍，为所有的悲剧当特约演员，我想的断肠，我哭的夸张，像一套钢唱片。为何不跌下的泪我先流一遍，市面上的纸巾都由我代言，站在我旁边 喜剧之王，小明唔出咗个道理，就系明白独男嘅独。除咗孤独之外，沉迷喺电子嘢都系一个方法嚟嘅。 不怕寂寞，沉迷手机走过，喜欢孤独，别怕人来找我。订票单人去北非看骆驼，读个报名上电奔波，就算搬家惯要自助，未叫手足协助，越来越无耐性，共谁或谁扮任性，我对着镜举杯祝酒致敬。啊，我路不用你尊敬，途人被清空多洁净，不怕寂寞，沉迷手机就过，喜欢孤独，别怕人来找我，订票单人去北非看骆驼，读个报名上电奔波，就算搬家惯了自助，未叫手足协助，但求别人亦遗下我。 别来扮诚意情扮帮我，那是你为了 feel good 想拯救我，瞒蔽着过生日也不错，闲杂人都不必渡河，不怕寂寞，流连起火就过，喜欢孤独，像恶灵缠绕我。就算将来有肿瘤要摘除，独个来医院就办妥，换个假名到处订座，叫天煞孤星可以摸。我不怕梦，寂寞伸出佛陀。 节目最后送俾你啊，由 Gareth T 汤灵灿嘅《国际孤独等级》。